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吴亚琴。我个人认为经典是什么呢？我人生的每一个经历就是我人生的经典，不论我做得好与不好，都是我人生的经典经历。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据国家旅游局网站消息，旅游局近日印发《十三五全国旅游信息化规划》，规划提出将推进物联网技术应用，利用 GPS、RFID 等技术进行监测，实现从景区停车场、旅游餐饮、旅游购物场所的人员和物料的全过程管理。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脸孔石桥卢沟桥因柱头雕有501头狮子而闻名，然而这些石狮雕刻于哪个时代，迄今并没有科学记载。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北京丰台区卢沟桥文化旅游区今年将首次启动石狮断代研究。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奇说，今年将加快推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包括轨道交通、快速路、市郊线路。已开工和即将开工的轨道交通有城市副中心站、京唐城际七号线二期、平谷线、八通线南延等五个项目。什刹海经过治理后，目前有正规三轮车300辆，今年5月将进行特需经营招投标，届时将增加对三轮车工的培训，禁止车工胡乱讲解。同时区委正在计划申报前海、后海环湖步行街和护国寺步行街，限制各种车辆进入环湖区域和步行街区，鼓励有游客步行，缓解人车混行带来的交通压力。 是谁在敲打我着， 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说就傻傻看着你，渴望永远这距离，就是和你在一起，醒来发现这一切都只是我的梦境。自己要冷静，却又无法不想你，我的懦弱已经开始让我讨厌我自己，是你对我有戒心，还是我没有自信，可是谁也不能阻止我，我要暗恋你。So no某个街头，有个我在这里只为你等候。Here I am, waiting just for you, 开放我所有，希望你能了解，你能够接受。的甜蜜也胜过了一辈子没有你，就 算没快乐结局，就算从此死了心，我要付出我所有真意，只要能感动你。想说的都已说完了，其余是秘密。在那某一个街头，会流传某个旋律，那时我在轻轻唱着歌，我多爱你，着你。 听到歌曲来自于陶喆的演唱《暗恋》。部分人关于求而不得的痛苦都比较类似，比如说得不到那个人，我学不会服装设计，我过不上想过的生活。另外有一些痛苦因为犹豫不决，比如我很想向他表白，但是我很想成为一名设计师，但是我很想换个城市生活，但是如果得不到和去做的失败结果无非是继续正常的过没那么理想化的人生，那么这些恐惧和犹豫就毫无价值，因为你根本无需付出太多代价。有时候我们在痛苦之前甚至没有去思考一下自己所遭遇的事情是否真的有那么的大不了，鼓起勇气去追逐真的有那么困难吗？听到齐秦的歌曲《追逐》。 传说中的天地徘徊，追逐的日子直到永远永远永远。你在遥远的天边展开无双的翅膀，无尽的天际掠你翱翔，而我在辽阔的旷野无尽的默默的等待，等待着你停住的脚步。 顶呱呱集团专注房屋抵押贷、汽车贷、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成功再收费。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 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上小顶网。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一切

却和我对戏，爱若人流幻想记忆，只因此生此情有你。换沉默在爱情的角色里，再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忘记如昔。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再空虚再别离，恨到落幕不会离去。想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谁和我对戏，爱若让人幻想记忆，只因此生此情有你。 有人把河流称为大地的动脉，河流世世代代地滋润着大地，哺育着人民，成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所以很多河流也就被称为母亲河。母亲河不论长短，不论贫贱，它们只哺育着自己的花朵。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保护母亲河，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给子孙后代留一个美好的家园。 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落得如此下场，你满意

真实的依靠，那是短暂之痛药，很快会失效，你只要再哄我一次就好，让我可以更骄傲，记住我拥有我的好，记住在你怀里微笑。 杨丞琳在你怀里的微笑。你是否有这种感觉，你越在意一个人，越热爱一项事业，失败了带给你的痛苦越沉重，但是一次受伤所带来的痛苦是具体的，主动迎接它，人会明确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甚至能从中获得经验，经历这些痛苦才能进入更坚韧更好的良性循环。而因为害怕而先拒绝世界的痛苦则是另一种，你一边后悔一边害怕，这样的痛苦更加长久，更具破坏性，你被动地被他钳制住，只要你不去触碰他，他就永远存在。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去追求并经历痛苦，这本身就是对痛苦的解决。听到歌曲《当我们一起走过》。 这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哦，我在旷野漂流，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你眼底的温柔也为我保留新的尽头，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头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这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